心多的想法。 第七名王子淇，无关爱情，上升两名。 婚纱落地 买买提，父母下降三名。 本周排在第十名的歌曲是来自于韩丽云的《情诗》，听她的歌呢，总会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推荐过那首《春风十里不及你》，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韩丽云在大学学习之余，把更多的时光和精力分给了音乐。她参加了很多比赛，收获了很多专业老师的肯定和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她立志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唱作型的音乐人，为此她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希望他今后的音乐道路能够越走越宽广，也希望他可以做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音乐精灵。好，话不多说，把这首韩丽云的《情诗》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你是我眼里看到唯一的旗帜，此时我只想对你一无所知，像火焰能把灰色原野点燃，生命春风之间还隔了点烟。是不再一无所知，你的温度跳跃在我的指尖，有你在左边，世界都与我无关。 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支持的原创歌手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在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揭晓本周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所以说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模样，我确实有些苍老，我是一只没有羽毛的鸟。会看着你笑，还有菜叶粘在牙齿上，谁爱不上装作看不上，谁爱上又没爱上，谁爱不上你的时候，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姑娘，姑娘，你不要烦躁。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罗艺华带来的《自信的飞吧》。从歌名可以看出，罗艺华是一个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阳光大男孩。平时的他热爱创作、编曲和摄影，在网络上也推出了很多首自己创作的作品，反响都还不错。这首歌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具有活力，对待事情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要给自己勇气，过有追求的生活。或许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只要我们积极乐观，美好的生活就会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难道不是吗？来听这首罗艺华带来的《自信的飞吧》。 飞，就带着你的梦飞，不管那山多高不飞，就带着你的梦摔多痛，像个孩子一样点亮你内心中的光，带着你的梦去寻找那自由的方向，别怕受到伤害，只有经历才会明白，有的只好释怀，才能放开手去爱。Yeah, 迈出你的脚步，再踏上你的路，去品尝那自信的味道，相信付出就有回报，像回到了童真的年代，不管多远的距离都不言败，从起点到终点都没想过放弃，只想要把痛苦心酸全部忘记，朝着目标前进，其他都不在意，就算败笔也不会轻易言弃，受到排挤无所谓，只是爱做梦的年纪，有口吃就怎样，做八戒能如何，只有笑到最后才能为自己唱副歌，我冲着带人去楼空还在站着，我守着每一个机会他们都在看着，用汗水来见证每一次的努力，用拳头来解决路途中的阻力，懂得阅历不代表你就会做音乐，有了学历也不代表你办事的能力， 飞，就带着你的梦飞，山多高飞，就带着你的梦飞，不管会摔多痛，每个新的明天都是美好的起点，学会抓住机会，用尽全力的去追，不再放纵自己，忘掉悲伤的过去，插上自信翅膀，带上微笑，勇敢去飞。 嘿、

刚想这么说。 那他们呢，在全国各地各大音乐节和现场活动上呢，也是拥有着超高的人气。 再来看看近两年哈，旅行团在去年用一场被外界评为了站在云端绚烂到极致的新开世界专场演唱会，纪念了自己十年如梦般的音乐旅程，随即正式开启了全国新开世界剧场巡回演唱会。 好，那要注意一下的是啊，永远都会在全网上架，这是一本用旅行团自己擅长的语言所写的交换日记，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喽。那介绍完乐队近几年的概况之后呢，下面就一起来分享新歌。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受，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 对，就有的人永远都会在唱歌，有的人永远都在旅行，有的人永远都在工作，所以分享一下大家此刻的心情好不好？ 是，那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呢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收听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就可以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的终结，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有人说呢，旅行团乐队自带的那股少年气儿啊，最让人心动。这其实呢，也是乐队成员们自己认为他们和其他乐队最为不同的地方。他们说呢，我们到了很老的时候，会类似于老顽童周伯通，像是逆生长的男人，越活越年轻。也许他们这个观点呢，会和这个世界主流的角度脱离，但是这样写出来的旋律和歌词才是特别的。 那他们带着新专辑《永远都会在》开启了全国的巡演，从7月15号杭州首站开始，一直到8月27号的天津收官。除了用自己的作品向全国不同地区的听众传达他们多年来旅行中的所思所想，和不同人产生连结与共鸣之外，旅行团呢也一定会在这次巡演旅途中有新的收获，成为滋养他们音乐灵感最宝贵的养分。 是的，如果有机会呢，各地的乐迷们一定要抽时间到场支持旅行团就对了，他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OK， 那下面呢带来第一首歌曲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西雅图阳光》。发表了新专辑，旅行团呢也得到了业内外很多的好评。凤凰网评论旅行团说道啊， 在旅行团乐队发行的专辑《永远都会在》当中呢，他们用了一首首歌唱出了不同生命阶段中的各种心路历程，也唱出了真实的自我。 旅行团乐队四个三十而立的大男孩，经过岁月的累积，面对过去的种种沉淀和反思，依旧保持着永不磨灭的热情和决心。他们的每首歌都有温度，有感情，而这些全是他们不同时刻最真实的情感传达。 没错，这确实是很好的评价了。能够认真做自己呢，并让人感觉到真挚，是很珍贵的。那这首旅行团乐队呢，以经纪人为名的《枫叶》，你能从中听出怎样的情绪呢？孔阳曾经轻描淡写地说啊，三十而立，问题而来。我们知道无论接下来还有多少千千万万种问题，只要有这颗心在，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正如旅行团和螺蛳粉们一起完成一首歌的合唱录音，一起为唱片写下心情寄语，就这样乐队与大家永远都会在。 那作为一支广西柳州的乐队，或许他们离乡太久了，在他们的音乐中并无太多柳州这座城市的印记。我只记得柳江里那句螺蛳米粉路的两旁，晚风吹拂着我和你坐的河床，还有于是我不再唱歌中有一句，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卖螺蛳粉了。刚刚你还提及到了螺蛳粉们哈，那记得旅行团真的是对螺蛳粉情有独钟，我还挺爱吃的。那最近呢，他们还在节目中亲自下厨示范做了一碗螺蛳粉。 说到这儿呢，我感觉旅行团呢还是挺有个性的哈，特别有自己的味道。他们有自己固定的音乐主题和方向，从他们的 Life is Journey, Journey is Life 的音乐口号和乐队名字可以看出来，旅行对他们来说呢就是生活，而生活呢也就是一场旅行。好了，马上呢先把下一首歌曲你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 此刻的分辨让 行团乐队推出了新专辑 Wonderful Day 之后呢，我们就能感觉他们的歌曲更加大气和多样化了，独立音乐元素的比重也在增加，这也让他们逐步离之前树立的小清新形象越来越远了耶。 嗯，那对于人生呢，其实我们有太多的疑问，而生活中的那些永远都会在的，恰恰是让我们停止怀疑坚持走下去的理由，比如梦想和信念。 对，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吧，人类的价值观也会慢慢潜移默化的发生一点点改变，而旅行团乐队通过他们的音符寄托传达着他们对于成长、社会、人生以及爱情的体会和想法。谈到今年的新专辑永远都会在，那主唱孔阳说，如果问这张专辑会带给听众什么样的感触，其实这个很难有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听了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嘛。 所以既然如此呢，我们就一起从歌曲中寻找答案。下面呢，为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勇》，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这一刻的听后感。 面对狂放开远渡重洋，进入远方的航，这才是真实的你， 新专辑的封面呢，也是旅行团为大家奉上的一份惊喜吧，由颂扬美术天才艺术计划的插画师穆小雨一笔勾勒出的旅行团乐队四个人的头像，简单明快却又风格鲜明，这张专辑就像是一份诚意满满的礼物，直抵每个乐迷的内心深处。 没错，那这些年呢，旅行团也很关注公益事业，在2008年 All You Need Is Love 以此为名的音乐青年赈灾的义演上，旅行团乐队在星光现场的舞台上将歌曲 Panda 熊猫啊献给了在地震中饱受创伤的孩子们，并现场募集赈灾善款。2010年呢，旅行团举办参与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筹款慈善演出，并且在演出当天呢，把所有票款全部捐赠给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用于贫困地区先心病儿童的救治。 嗯， 非常了不起哈。 对，所以其实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对自己是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呼吁一下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好不好？ 嗯， 那下面呢，为大家带来这首《此刻是唯一的意义》，讲述的是两个人将此刻的拥抱化成永恒的一种心绪。似乎旅行团的每首歌呢，都能在不同的时刻陪伴着不同状态中的我们。 草包草 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好了，那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带来的是新专辑同名歌曲《永远都会在》，更像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哈，就像是日记写到了最后，情绪做了一个完整的收拾，然后画下句号。那其实写出来就显得矫情，那藏在心里的话呢，又觉得表达不够，所以他们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表达。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音乐，那像我们这种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不懂音乐的人，该怎么表达？所以旅行团的这些作品让大家反思了自己，亦或是让你想起那些年那些热血与共的挚友。所以旅行团和我们都更想知道这些作品会带你回到哪些往事与情境。所以如果你有了新的感受呢，也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来传达给我们，或者是通过笔触，或者是其他的表达给旅行团乐队留言，或者联络他们。 没错，那歌手与乐迷之间产生共鸣的永远是美好而曼妙，细想起来也很神奇的音乐就对了。下面呢，我们就把这首好听的新专辑同名歌曲《永远都会在》带给各位。 是被动的接受，主动的拥有，很多事情搞不懂，想完全世界不来，卡拉阿都翻涌。人生的路口，停留还是走，很多感情不放手，是速度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总会有很多个你在身后，生活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一阵风扬起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 曾评价旅行团乐队说呢，他们保持着赤子之心，始终如一的干净和温暖。旅行团就像是一个代言人，唱着属于青春的歌，用音符记录这个时代属于青春的躁动、青涩、残酷、快乐或者是痛苦。 新专辑永远都会在，对于听众来说可能会像是静止的湖，听众在这个湖边听着湖面下我们奔腾激昂的故事，但湖面上倒映的全都是属于你的故事。 没错，那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那收听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好了，那感谢各位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